觉得非常的难以想象。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 Photograph， 来感受一下吧。 I found this photograph underneath broken picture glass. Tender face of black and white, beautiful, haunting sight. Looked into an angel's smile, captivated all the while. From her hair and clothes she wore, I would place herBrass band. From the threshold, what's to see of our brave new century? The television's just a dream. Radio, silver screen. A big smile for the camera. How did she know? The moment could be lost forever. 也许这种温暖在指引我的迷茫，总想张开。

这首歌唱的是在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年代，信息爆炸的年代，而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去获得信息的这种手段，在屏幕之后的那一个世界的人们到底在做着一些什么，只是为了满足你挑剔的一个想法和梦想吗？而这些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在回音哥这一首歌当中，叫做和平商店。 明白心脏人心一生精神皮囊，高峰眼泪包括梦想，满足你的想象，钻石面包通天大脑，智能傀儡信息强盗，人体轨道自动彩票，看我变废为宝。有家的情，无家的理，脚踏的云，梦中高地，祝你一臂之力，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下无底线，上无封顶，持续供地，火源稳定，直到地球到底。

晨的故事叫牵挂，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用力下闲云野鹤孤船，快马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剑出鞘容变了谁笑，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红尘客栈风似刀，走雨落树 21点整。